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欢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东城区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3届地坛、第35届龙潭春节文化庙会将于本月16号到20号举办。来听报道。 今年的地坛庙会将继续打造皇城文化，将推出仿清祭地表演、优秀民节花卉展演、歌舞荟萃、天津曲艺、台湾风情和河北杂技共六项演出近百场次，设置六组图片展，举办皇城文化互动区和祈福纳祥民俗等互动体验活动，开展邮政爱心包裹、儿童基金会爱心助学、志愿服务站、残联和妇联公益区等四项公益活动。今年仿清祭地表演的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9点到9点半。龙潭庙会仍然主打冰雪运动，今年开设了3万平方米场地，除了一些传统项目，还新增了龙潭号列车、梦幻鲸鱼岛等游戏项目。庙会分为同心共建、冰雪运动、非遗文化、京津冀特色、文体互动、一带一路、京城文化七大板块，将推出优秀民间花卉、笑语欢歌、河北杂技、天津曲艺四台节目，演出80多场次，还有冰雪嘉年华、棋类、自媒体庙会随手拍、进门好运四项互动活动。两家庙会的门票都是10元，期间公园年季月票和市属公园联票无效，建议游客尽量避开10点到14点客流高峰时段购票游园。 再来关注一组展览信息。昨天白石墨庙青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专题展亮相北京画院美术馆，展览以徐悲鸿旧藏齐白石作品为基础，同时配合展出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徐悲鸿作品，通过相关作品文献、信札全面梳理了两位艺术大师相识、相交、相知的详细过程。展览《另一个世界的想象》正在北京大学博物馆展出，将持续到本月28号。国家博物馆昨天推出了戊戌新章国博春联展，目前也还有瑞犬纳福生肖主题展同期在国博展出。在农历腊月23，也就是本月8号小年当天，国博还将为在馆内参观的观众免费赠送春联。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文物展正在国家图书馆展览，展期将持续到本月7号。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昨天在北京发布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将启动10大新板块，其中非遗板块尤为抢眼。新推出的非遗板块将通过筹备名为致敬40年的展览，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设计，把中国传统美学当中的色彩、纹样、图案、器形等元素与国际的当代的设计相融合，让非遗服务于当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气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气晴朗，光照条件和大气透明度好，气温上升速度较快，最高气温有望达到冰点以上。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但是偏北阵风可能会达到5-6级，应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 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丹、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追一部剧追到尾声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那看你追什么剧啊。 嗯， 有的剧你追得津津有味儿，回味绵长。 那有的剧呢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你这是有弦外之音啊。 嗯， 你是说我们正在追的《恋爱先生》吗？ 你觉得呢？ 他就是你的鸡肋，对不对？你本来就不待见靳东，你又觉得这个编剧编的确实是有点儿，哎呀，有点偷懒，用我们编辑的话说有点偷懒。在他的眼中，北京似乎只有巴掌大，剧中的人物啊喝个咖啡都能遇上啊。你说这么多咖啡厅他们都能遇上。 对，我对于靳东没什么反应，我对他也不反感。 那你是不喜欢罗越咯？ 我是觉得这个编剧出戏了。就是原来我们看这戏，你看我们俩吐槽或者评论更多的是江疏影啊、靳东啊这两个演员，或者说罗越呀、程浩啊这个角色，对吧？我们聊的更多的是戏和角色。但是越往后面看，我们越发现这背后的编剧，您才是这个幕后的那手啊。 就编剧有点奇葩了。 就是好好前面一部戏走向我们还觉得可以，是吧？但是 走着走着你发现前面的又重复了一遍。 你看啊，这个戏安排什么呢？安排两个男主角竟然要抢女友，是吧？还安排呢某男主角的前任和现在的暧昧对象之间要发生一些关系。而且还有很多巧合，这两个女的还在一个单位工作，在她的诊所里工作。你看啊，这个一开始的时候，罗越让这个刚认识几天的那个渣男给他找房子，对吧？好，历史中惊人的重复啊！又出现了程浩给他的前任暗恋对象啊， 对， 找房子， 就是那个顾瑶从美国回来之后没房子，然后他呢也帮着他找房子，同样是都找了一天没找着，然后把这女人呢就放在自己家里住了。 是啊，所以 当然他们都是搬出去的啊。 必须要吐槽一下啊。所以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好好吐个槽啊，说这恋爱先生一些编剧上面不靠谱的地方。 节目的下半时段呢，要追一下新版武侠剧《寻秦记》， 槽点也不少啊。 就看起来吧，真的不像原来那个武侠剧啊。 来，那首先还是说到恋爱先生啊，现在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再过几天江疏影就要和钟汉良谈恋爱了。为什么呢？因为东方卫视要播他们演的叫一路繁花相送的电视剧了。 这电视剧是2月7号开始播啊。反正我觉得罗越吧，在恋爱先生里和靳东扮演的这个程浩，他俩这恋爱就谈得不明不白，就是处于一种拉锯战。然后呢，你喜欢我，我好像也喜欢你，但是谁也不捅破窗户纸，就是看着一点都不痛快，你知道吗？我觉得主要怨这男的。 来，老规矩吧，我们要演一段剧情啊。33集，罗越约程浩出来吃宵夜，其实他也是想确定一下程浩到底对他什么态度。 俩人呢，就是晚上啊，去了一家烧烤店，坐在一卡台里头啊， 试鸡翅， 前面有个烤盘，然后这罗越啊就笑眼如花，给这个程浩呢烤着一块牛肉。 不是鸡翅啊， 后面是鸡翅。 哦，后面出现鸡翅的， 一开始是牛肉 啊。听听， 赶紧吃啊。 好吃。你怎么不吃 啊？我练了瑜伽，吃了不是白练了。 那你叫我出来吃宵夜，看我胖啊。其实这事儿没我什么事儿，是顾瑶他觉察到了，是我在帮着张明阳追他，所以他想把我们俩约在一块儿。张明跟我们说清楚，人家没那意思，也不想考虑。 不考虑这事儿，还是不考虑张明阳啊？ 你想说什么呀？ 那你是怎么想的？你对顾瑶现在是什么想法？ 蝴蝶过山门，轻舟过重山。 什么意思啊？ 好多人好些事儿搁在心里久，就成了经年累月，成了你精心打扮过之后的样子，只会让你心里越来越重。可是在某一刻，当这个人再重新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他真实的样子在你心里已经相去经年了。那大概就是人生释然的时刻吧。 什么意思啊？山门就过了，重山也翻了。 其实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哪有什么心结，所谓的心结就是不甘心。而当你心里能够装得下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哪还有那么多不甘心啊？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解怨释结，更莫相赠。这话与君共勉。 我早就释然了。 真的呀？那你心里…… 我有鸡翅膀啊。 哎，你不是说减肥不吃吗？ 我吃完才有力气减啊。老板，哎，给我来20个。 好嘞，稍等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演绎一下啊。 来吧。哎，你说那个演员在这吃的时候，他们那些摄像啊、导演啊，都拍完是不是也得一块吃一吃啊？要不得多馋。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植入吧，必须得都来吃一顿吧。 哦， 你注意到了没有？ 啥？ 这戏太多植入了，烧烤店说不定也就是一家植入的广告商。 哦， 哎， 我还真没发现 logo 啊。 嗯，来， 那你坐在我对面啊。 你要喂我？ 我拿签子，这不插你了啊，来。我就拿一筷子啊，这烤了半天了，看着肉啊，这个特别滋润啊。哎，你吃啊？ 嗯，好吃。那你怎么不吃？ 啊，哦哦，那我练了瑜伽，吃了不是白练了吗？ 哎，那你叫我出来吃宵夜，你看我胖啊？哎，其实这事儿啊，没有我什么事儿啊，是顾瑶。他呢觉察到了是我帮着张明阳追他，所以呢他想把我们俩约一块儿当面说清楚，人家没那意思，不想考虑。 我觉得你这段演的得再大尾巴狼一点。 哦，你要那种感觉是吧？ 哦，对，哎，对，你就这么直接走就行了。你真是 大尾巴狼啊。你给我倒倒。 你看靳东在哪部戏里他都是精英阶层的那种感觉吗？ 嗯， 他还没开始教育，后面还有一大段教育呢啊。 嗯， 那这段他你就是那种嘛，他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忐忑，想解释，然后呢其实又有点亏心，然后又有点装大尾巴狼啊，就是这种感觉。走。 好。哎呀，其实这事儿啊没有我什么事儿啊，是顾瑶，他觉察到了是我帮着张明阳追他，所以他想把我们俩约一块儿当面说清楚，人家没那意思，不想考虑，像吗？ 像。哎，我都看见你尾巴眼看就大了。 哦，原来本色表演就可以啊。哦，那我知道了，我找着感觉了。 好好好，我尾巴做好了啊。 好， 我继续罗越了啊。 嗯， 不考虑这事儿，还是不考虑张明阳啊？ 你想说什么呀？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你对顾瑶现在是什么想法啊？ 蝴蝶过山门，轻舟过重山， 什么意思呀？ 哎，你说啊，好多人好些事儿搁在心里久了，经年累月他就成了你精心打扮之后的样子了。 你说的有点像别人，不像说你自己。你一会儿会生气吗？ 我给你敢厚朵子呀，厚朵子见啊。反正心里揪了，我跟不满就这是我自己。 你说的是英语吗？刚才没听清 啊。Too many people, a lot of things in your heart for a long time. So, 行了 change. 你要是不擅长，咱就别显呗，行不行？ 我是牙医，你说牙医拿到执照多难，起码一是吧？研究生英语6级啊。 OK, say, 你是 说 你自己的事儿，你这像说别人的事儿。嗯， 我跟你说啊， 好多人好多事儿，搁在心里久了呢，哎，这经年累月，它就成了你精心打扮过之后的样子，它只会让你心里越来越重。哎，可是在某一刻呢，当这个人再重新出现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好像他真实的样子啊，在你的心里那已经相去经年了，那大概就是人生释然的时候。 什么意思呀？山门就过啦，重山也翻啦。 其实啊，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哪有什么心结，看，所谓的心结就是不甘心，而当你心里能够装得下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哪有那么多的不甘心，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解怨释结，更有相赠。 我早就是啊。 真的？那你心里…… 这时候他夹起一块鸡翅啊，我有鸡翅啊。 你这个时候应该快一点。 是是是， 就是他情急之下拿了一块鸡翅，你知道他 这个其实他编得很生硬， 很生硬， 你知道吗？非常生硬， 就是突然被我点到，那你心里也 有……我心里有鸡翅啊。 你再快点。 哎呦我的天哪。 真的啊，那你心里…… 我心里有鸡翅啊。 哎 哎，你这什么破导演呢？哪能这么导啊？ 你就得是那、 哎、本来编剧写的就够狗血的了，就够差的，再经过你一导简直差的不行了。 你就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问你，知道吧？你就有点掩饰，有点慌了。 我早就是啊。 真的呀？那你心里是…… 我有鸡翅啊。 哎，你不是说减肥不吃吗？ 我吃完了才有力气减呀。服务员给我来80个鸡翅。 服务员，我先走，他买单。 嗯， 哎呀， 这就是两个人怎么说呢，互相试探，然后陈浩又表现出那种哎呀恋爱先生好像挺洒脱的，你看说那一套一套的，什么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啊，结怨释结，哎呀，说的确实挺好的。可是他做的啊，作为一个女性的观众来看，虽然他挺帅的啊，是大多数中老年妇女的男神，但在这里塑造这个人物啊，让我想起了金庸笔下的张无忌。 张无忌怎么了？ 香香还是霍青桐，他一直就左右摇摆嘛。其实你左右摇摆，你觉得这个也不能伤害，那个也不能得罪，结果你两边都得罪了，最讨厌这样的男的了。 对，你说啊，这顾瑶回北京，进了程浩的诊所，和罗月成同事。另外呢，这程浩一方面对他继续挽留和暗示的表白，另外一方面呢，对这个顾瑶还旧情难忘，是吧？包括呢不惜给他挡酒，陪他看房子，最后还让他住到自己家里去了 啊。然后他自个儿呢搬到他爸爸就那罗月对面去住去了。 还是陈洪斗老先生一针见血说得好，你这是搞暧昧啊。 啊，对呀，就是他爹是一眼看中他儿子的本性了，是吧、哎、你这样把两个女性都伤害了。 是啊，其实女性最不接受不了这样的人，是吧？ 接受不了。 嗯， 你要是不喜欢我，跟我赶紧拜拜。 嗯， 是吧？ 你看，我记得在那个《甜蜜蜜》那个电影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情节，李小军买了同样一款手镯送给他在无锡老家的妻子和他在香港认识的好友张曼玉。 嗯， 对不对？就是这感觉。所以张曼玉能接受吗？ 不可能接受啊、 所以这是一个鸵鸟式的态度啊。 对，陈浩不是号称什么恋爱先生吗？还教别人谈恋爱，而且什么百战百胜，屡试不爽，还挑单，是吧？但实际上你看他自己谈恋爱的时候，他表现的这是啥呀？特别暧昧啊，不好，我觉得这是恋爱先生的一个槽点。 嗯， 恋爱先生是打引号的恋爱先生。 张明阳我觉得还不错啊，敢爱敢恨嘛，是吧？ 对啊，张明阳在这里头是一个就是爱情江湖里的一个浪子形象，当时是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爱一个，不知换了多少的女朋友啊。 不过呢，在编剧的安排下，他确实是真爱上了顾瑶了。 对，就一见钟情，说哥们儿通透了啊。 嗯，他还把顾瑶聘到了自己的诊所里，但程浩受不了了。他们俩有一段对话，你来听听。 嗯， 你想干嘛呀？啊，你成心是吗？ 对啊， 你看啊，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道理，不光是你懂。 谈不成恋爱，那就先交朋友呗。这还是你教我的。 你先闭嘴！你明知道顾瑶和罗月两个人怎么回事，你这不是让大家尴尬吗？ 谁尴尬？反正我不尴尬。顾瑶也没事，这是人主动提出来的。 他主动提出到这儿来的？ 对啊，他决定留在国内了。所以呢要先找一份工作，而且人还说了头三个月一分钱不要，就想看看自己能不能重入职场。人都提出这要求来了，你觉得我好意思拒绝他吗？ 那你让罗月怎么办？ 罗月谁的姑娘谁操心呗。你看 就许你假公济私的给心爱的姑娘递饭碗，我就不能给我心爱的姑娘伸出援手来？ 就没你这么干了、啊、你这不是逼着罗月辞职吗？ 哥们儿，咱平心而论，你觉得罗月能踏踏实实在咱们这儿一直干下去吗？啊，我特别理解，特别理解你为什么招她进来。小姑娘遭受了人生打击，有点一蹶不振，你呢陪她过渡过渡，顺便解决一下温饱问题。可等她心情恢复以后呢，她还在咱这儿啊，那这样的话你的好心就变成坏事了。顾瑶不一样，顾瑶学的是口腔学呀、啊，在咱们诊所这叫专业对口，对吗？说实话，你觉得他想重拾这个专业容易吗？真有哪个诊所敢招他？再说了，你们俩这交情你忍心不管啊？行了，走吧。 其实我觉得李乃文在这里演这个形象，虽然他一开始是浪子形象啊，但后来人家钟情了，对一个好，彻底好，这种形象还比陈浩可爱，你觉得呢？ 是，我觉得背后的演员李乃文啊，值得说一说。 嗯， 因为他的这个形象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啊。这个 你说他长的形象比较复杂。 其实大家不知道，李乃文曾经还来到我们当时的首都生活广播，现在的北京故事广播做过一段时间的客座嘉宾。 哦，是吗？ 啊， 那时候他怎么样？ 那时候他倒没敢对我们的女主持人怎么地。啊。 哦，你挺好的，长得就是颜值不高，但挺可爱的啊、哦。你笑啥？你觉得颜值比你高、啊？ 我就喜欢这样的哈，敢说敢当。 那你非得说他是个帅哥吗？ 我觉着啊， 啊、 不难看啊， 啊，那不难看就是帅哥呀。 关键他， 你世界上男人是两种吗？一个不难看，一个就是帅哥。 不是，我觉得 难看不难看，帅哥。 我觉得男演员啊，有没有演技能跟他的帅联系在一起？这我的标准， 啊、 有演技就是帅， 是是 没演技那就不难看。 那不是，不难看。 你看啊，这李乃文啊，他啊最新有消息，他要跟著名制片人张伟平一起拍这个《许三观卖血记》改编的电影， 就余华的小说改编的电影、 据说啊他在这个戏里演男主角。 嗯， 那跟这个张明阳这角色完全不一样，包括他以前演的那些是吧，浪子啊，情场高手啊，花花公子啊，那种形象完全不一样。 和李乃文一起搭着演员，这女演员也特别棒，叫严炳燕。 哎，可以看看啊。好吧，我们再回到这个戏里来吧。这个罗月肯定受不了啊，是吧？虽然不脚踏两只船吧，但是心确实是两个女人各放了一点啊。 对呀、啊，就是这罗月也是遇人不淑啊。那后来我估计编辑还得拽回来，让他和陈浩在一起。我们知道罗月是一个人在北京啊，这个独自打拼，有的时候会和他妈妈一起视频啊、聊天什么的啊。 这时候他流露出想离开的想法了，来听听他和他妈妈的对话。 妈， 啊， 要不我回家算了。 闺女儿，你没出什么事儿吧？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我想你了呗。 不对不对啊， 没有，谁敢欺负你女儿啊？我就是觉得一个人待久了特别没意思。干嘛呀？我就不能回家啃啃老啊？ 所以嘛，我老撺着你找个伴儿，是不是？就是为了防着这一天。你妈我可不是个不开明的人，没有逼着你非要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哎，你要是找个人啊能够稳定长久的在一起，那不结婚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连婚姻都保证不了长久的事儿，咱就别指望感情能让人稳定了，行吗？ 我说我想回家就是想你了。 你怎么老把我往外推啊？你就是不想我回去呗。 哎呀，我当然愿意你回来了，可是那得是你自己选择回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逃回来。 怎么谁都能看出来啊？有那么明显吗？ 你看看啊，以前我让你回来你就跟我急眼，今天呢自己苦着脸左一遍要回来右一遍要回来。咱要是要回来，这也得是欢天喜地的回来，是不是？ 欢天喜地，哎呀，欢天喜地这个词儿 从来跟我没扯上过关系。行了，我知道了，你的态度我已经看得很明显了，衣锦还乡可以，卸甲归田就没戏了呗。 闺女，你怎么老是曲解你妈的意思呢？啊， 妈在哪儿哪就是家，你要是愿意回来，妈随时随地都在家等着你，好不好？ 妈跟你说哈，你出生这个小城市啊，没有你那个大北京那么多高楼那么多车，所以呢走路他不用跑啊，说话也不用着急， 这不慌不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不是？只要你愿意回来啊， 妈就在家等着你。你就是不嫁人，你每天回家妈都准备一桌好菜好饭等着你，行不行？ 哎呀，这马上要过年了，你说这样的对话会不会发生在很多听众朋友和自己妈妈之间呢？ 当然会了，这个时候是逼婚的好时节呀，是吧？ 逼婚呢就不能回家， 就是 逃婚呢。 那个他妈还挺开明的，你发现吗？ 是啊， 就是说你我没让你非得结婚啊，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你也可以谈着。要是有一份长久的恋爱能在你身边啊，你妈我也算放心。这父母其实不容易了。 你想，人父母做直播的，那心态得多随网友啊。 但是我觉得他这母子之间的对话其实还隔着一层，你发现吗？不是很生活化。 他这个妈妈的角色就是小品化的。 嗯，对， 他不是生活化的。 不是生活化的。 哎，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妈吗？ 嗯。 哎，不过这样的对话你跟你妈打过吗？妈，我不想在北京待着。你妈说，哎，我正做直播呢。 那是阿姨，是你妈吧？就这样，就是后来这罗月不就也哭了吗？他就把那关了啊。 嗯， 那个香露有这感觉吗？就是你和你妈妈，你也会隐藏你的一些这个不容易，然后给你妈的都是啊，这个报喜不报忧 啊，报喜不报忧也可能是，但是我没觉着就是他这种漂泊的感觉，你会有吗？ 我后来其实有所改变，一开始我也是就光说好的，后来我发现不，其实母亲深层次的要求是她还继续能保护你、指导你，所以后来我就示弱。就是我有什么不高兴或者怎么样，我就跟他说，这样反而他实现了他心底的一些愿望，他对我的要求就会降低了。 哦，好吧，那关于《恋爱先生》这部戏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哎呀，无巧不成书吧， 他这也推巧了点啊。 嗯，是啊， 而且还不是巧，倒是挺巧，但是不够巧妙。嗯，节目的上半时段要结束的时候，送给大家一首歌啊，这是《恋爱先生》的插曲之一，是江疏影和马伯骞演唱的《下一个爱情》。 稍后见。 那一天听说了你们的关系破掉了，你哭着关于他的一切，你还深深留恋着。 咖啡店，你对着我，像从前一样的快乐。我沉默，我知道你假装什么没发生过。 当初的幸福样子，现在的伪装自己。爱情不是付出就会有收获，在无人问候的夜里，一个人等着他的消息，情歌上了太多，眼泪成了雨。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四惠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北京地区今天继续受冷空气的影响，午后南部和东部地区气压场和风场减弱，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0到0下9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接下来我们来说新版武侠剧《寻秦记》吧。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啊，《寻秦记》的古天乐那版的主题歌叫《我愿爱》。 幻想太多，独白太少，离别去便再挂念，怎你赤裸肩上你撕裂。 我觉得这首歌80后听起来应该是觉得挺熟悉的。 是， 这是 像00后都比较陌生。 哦，是吧？我是1900后啊。这首歌呢叫《我愿爱》，是古天乐唱的。之所以把这个陈年老剧拿出来是为啥嘞？因为最近呢，新版的《寻秦记》已经在网上播出了，但是呢，豆瓣评分2.5，非常的可怜啊。 是。 《寻秦记》的老版呢，曾经被称为是古装第一穿越剧，因为那个时候才刚有穿越的， 没这概念， 那个桥段出现的啊。所以说，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太棒了，吸引了好多80后，当时都在看。它呢是改编自香港武侠作家黄易的同名代表作啊，所以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是现在这个新版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坏印象。 不信大家听听这个头，你听听它是什么感觉、 你会不会想到一部日本的儿童科幻片呢？来听一下。 黑洞计划启动，高能粒子束准备轰击，猥琐发育别了。立刻启动反物质发射引擎。 是。反物质发射引擎已损坏，动力无法达到峰值，飞船无法逃离危险区。 立刻计算下逃离这个引力值需要多快。 光速。 还有什么办法？ 黑洞基点是维持黑洞结构的中心点。如果我们派遣一艘飞船，用反物质炸弹破坏掉基点的稳定性，那么黑洞的平衡将会被打破，我们就有67.333%的几率逃走。 但是这么说的话，去的飞船就不可能回来了。 我来执行这个任务。 大家听听啊，就在这不伦不类莫名其妙的飞船发射式的开头之后，陈翔、郭晓婷、牛子帆、夏楠主演的寻秦记就开始了。 对，网友吐槽新版本应在特效技术和理念上有所更新，但却生生做成了巴啦啦小魔仙同款，把故事改造成了网络流行语大杂烩。其实本来呢，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老版确实制作得很粗糙，是吧？孵化道都感觉很廉价。但是呢，它还原的那个战国时期的那个历史感，还有表达的这种历史观，我觉得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新版所比不了的。新版就是这种山寨美学啊，所以呢，给人一种不伦不类一种尴尬的感觉， 就是它不能把你带入到， 没有带入感， 不能让你穿越到那个历史环境当中，你觉得我现在是在哪儿，就感觉一群人就是临时客串的那么一个角色， 对， 临时客串的那么一个场景。 这跟我们这周说的那个和平饭店还不太一样啊，它有一些台词是现代的， 就是它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加入的， 背后的那个悬疑的主线、逻辑推理的主线是能够把你带进的，是吧？那这个呢，就出戏了， 所以啊，很多网友也慨叹，你说最近两年翻拍武侠剧啊，这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些武侠剧呢，就很少能传为经典。 你看，今年立项的，包括正在筹备的有金庸的《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笑江湖》，古龙的《绝代双骄》《九月莺飞》《陆小凤传奇》，还有梁羽生的《平宗侠影录》。武侠江湖现在依然是国产剧翻拍的热土。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那谁心里没有几部经典的武侠剧啊？武侠小说咱也没少翻啊，是吧？说说你上小学那会儿都看过什么武侠剧啊？ 你怎么猜的这么准呀？我记得那会儿看过《绝代双骄》，我记得看《绝代双骄》的时候还是用黑白电视看的呢。 啊 我们家穷。 还有。那你得看你哪年，你最开始有电视的时候就是黑白的，不是家家都有的。 后来我们就特别喜欢看的 是，看过陆小凤、 小龙女。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来说啊，给我们这种爱情启蒙的有几部戏，一部就是《上海滩》啊，赵雅芝和周润发啊，程程和啊那个老大之间 的。您的爱情启蒙还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个时候，然后就是这个《神雕侠侣》啊。杨过和小龙女之间的这种感情，那是我们的启蒙。至于渴望什么呢，我好像没看出来。 是吧？那你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有启蒙了。 那我现在岂不得50了？ 你看着一点都不像，也就40挂零吧。 你被哪部武侠剧启过蒙啊？ 我看过好多呢。嗯， 起的有很多萌，你看我刚才所说的是情窦初开的萌， 嗯， 也有可能起的是这个哈侠义的萌啊，家国情怀的萌。 哦， 啊，你 其实就像过去说评书似的，那个时候他就指导了人的三观嘛。那咱们小的时候可能看很多电视剧的时候，就传递了一些三观的东西。 你选哪部武侠剧对你影响比较大？ 《射雕英传》。我就特害怕里头的梅超风，现在想起来就这样，然后觉得那个黄蓉特可爱， 嗯， 啊，郭靖特傻， 嗯， 谈恋爱那时候我不喜欢郭靖，我喜欢欧阳克， 嗯 啊，不是，我挺喜欢杨康的，我什么眼神儿？ 杨康，哎呀，你一下喜欢杨康， 不是我喜欢的就是 这样。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喜欢靳东是可以啊，追寻到那个年代的。 不是，我是觉得长得那个样子好看。 你看那个时候就颜值控， 那个不太好看我觉得。 嗯，哎呀，原来那个时候就入外貌协会了。 那就是这赏心悦目嘛，首先是悦目，哎，啊， 你包括李若彤啊， 哎，很多男孩都喜欢李若彤。 是啊， 嗯，觉得冰清玉洁哈。 对啊，所以你看那个时代确实啊，不管是小说原著还是说演员啊，还是说导演啊，包括周星驰在里面演的这个匪兵啊哈， 哦， 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印象哈，啊。现在呢哈，啊，风光无限的武侠剧迅速走向凋零，大侠们啊纷纷夹刀斜剑流落到二三线卫视。 可是不少观众也就发现了啊，对于不少卫视来说，这个武侠剧已经成为，比如说我这儿有一大空缺， 哦， 啊，我没有什么档期的合适的电视剧怎么办呢， 嗯， 那我就来一部武侠吧。你看去年三月份在湖北卫视、广东卫视都播出了新版的《飞刀又见飞刀》，采取了先网后台的这种播出方式。然后那个新版的《六扇门》它首轮只在腾讯视频播出了嘛，卫视平台实际是没播的。这在以前武侠剧一统天下的时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人首先得上卫视上播，但是现在都颠倒过来了。 对，当然了，播了也白播哈。有些剧比如说像新萧十一郎、新编成浪子、六扇门，还有飞刀又见飞刀，没什么反响。你说一部剧上了之后大家吐槽，我们说两句，那证明有人关心有人看了呀， 就是大家没反应，这是比较可怕的。 对，你说我们这节目播了大家没动静，我们心该多么悲凉啊。 为啥没人看呢？我们可以试着分析一下原因啊。首先就是演员的阵容它不够强大，这是原因之一啊。你看以往的那些武侠剧，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刚才说那些演员都给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绝对是一线的。你看现在上来的，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读那几个人名，好像大家一个都不认识，一水的都是新人。你这样的原因是我省制作费啊，我找一新人多少钱，我找一大腕多少钱呢，是吧？他就降低了投资的风险。 嗯，是，再加上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特效啊，就做出了这个五毛钱的效果了，特别的让人看不下去。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最关键的就是味儿啊，武侠还是有一股味儿。 武侠什么味儿？ 嗯， 我问你呢，武侠什么味儿？ 武侠什么味儿啊？ 嗯， 武侠不应该有玄幻。 就不能一冒烟然后人没了，是吧？ 嗯，另外呢，就是你这种打情骂俏也好，或者戏谑的成分啊，你得就跟那个人物啊得吻合，你不能太跳脱。 哦， 哎， 嗯， 所以再加上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种情怀要是没有了，嗯，核心都没有了，你说武侠剧的魂儿还有吗？ 对，就演的不是什么大人物、大情怀哈，都是小儿女，你侬我侬，打情骂俏。但是如果你打得好的话，也可以。他那个就是完全是那么一片打情骂俏。 为什么呢？因为他只会啊，最近这些年武侠剧是流行偶像剧的拍法，对不对？他偶像他就得有情感呀。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于正版的《笑傲江湖》，是吧？这里面有霍建华演的令狐冲，和这个啊，就是岳灵珊，还有任盈盈，有很多的感情戏。令狐冲和东方不败有这种暧昧的戏， 而就是最奇葩的就是令狐冲和东方不败之间还有这个拎不清的感情戏 啊。所以你说啊，你这么改，很多网友都看不下去了，留言说金庸先生年纪大了，你别再气他了。 啊，再把老爷子气个好歹的啊。 是啊。 那你说为啥这么不好？咱说这演员也不行，剧情也不行，也没有什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种情怀，那这武侠剧为什么还翻拍的这么热闹呢？ 那还是钱的事儿呗， 就是还是能挣到钱的。 嗯，对啊，他翻拍啊，一个是他成本不高，对吧？ 嗯， 另外一个呢， 就是大家还是想去看一看， 因为你是有这情怀的，他消费你这情怀。 对，那么稍微看一看，他就能卖出价来。 对，就你看一眼，我看一眼，架不住人多呀。嗯， 就是这样啊。不过呢，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哈、啊，也希望每一个年代的青年人都能看到经典的武侠，不能说。我们只能通过回忆告诉他们当年的武侠怎么怎么好看，他们也未必能够接受当年的审美，因为当年的审美是建立在我们当年的审美基础上。 对，就是那女演员抹的那眼影都有点亮的那种感觉、啊、你现在回看那时候的化妆觉得、嗯、你包括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你都觉得哟，这妆怎么化成这样，那林黛玉的眉毛都描得都那么黑啊，但在当时那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经典，你今天回看的时候你仍然你会觉得它给你强烈的那种代入感。 对，你想想把你17岁的艺术照拿出来给听众当奖品， 来，这是我71的，你看看依然这么青春靓丽。 你没有销毁吗？ 啊 啊，自管藏着吗？珍藏着吗？ 应该是在前任那儿吧。 哎呀，你评价一下你当年的审美。 我当年的审美啊，那、嗯、你说神男的、神女的？ 不是，就是你自己拍艺术照的审美。 哎呀，可难看了，你知道吗？那时候都流行拍艺术照，然后我一好朋友。那个他拍了一个我觉得特好看，哎，脑袋上蒙一帘子，就少数民族那种感觉啊，然后我也去拍了，然后拍那天去拍的时候呢，正好赶上那个摄影呢是一女的，她好像前一天和她老公吵架了，就当时她就跟她旁边一个类似于闺蜜的女的一直在那吐槽吐槽吐槽，然后我就化好了，好像还自己化的妆，然后你化好了化好照吧，哎呀，照完了拿回来一看，我说怎么给照成那个对眼儿啊，一点不好看。哎呀，那张照片太难看了 啊！那还珍藏着呢，是吧？ 应该是珍藏着呢。 好，听众朋友，有机会我搞到手、啊。 没有，我小时候的照片啊，就是七八岁的时候，然后我拿出来一看，哎呀，我们家里人啊，我们家里那口子说，要知道你小时候长这样，我都不娶你啊。原话，嗯，不要说自己小时候长得丑就觉得前途渺茫了，没有，亲们，你在不再做就是外在的手术的情况下，女大十八变。 这米夏是用亲身经历证明了自己的逆袭 啊！对，我是我现在也没袭到哪儿去啊，但是我确实比小时候好看了。 嗯，好，但是你想，你老公认识你的标准也是建立在那年他的审美的基础上啊，是吧？他小时候认识你，估计早把你踹了。 哎呀，我要年轻时候认识他，我也把他踹了。 哎、啊，对、啊，所以啊，这个 说实话说。我们俩50认识的， 看电视剧也是啊，谈恋爱也是，拍艺术照也是，你都是在那个时段有固定的审美，达成了共鸣、 哦、 是吧，引发了我们的这种情感的这个涟漪， 对， 这才成经典，是吧？ 对， 你说现在这个戏是不是你也要跟现在的现实接地气呀、啊、你不能一味的照搬，或者是一味的去改剧情，一味的去增加情感和暧昧啊。 对，这个接地气儿不是说你找几个网络的语言然后大家都这么用特流行你就接上地气了，你要和观众要和听众的心连上，你要打动他你才算接上了地气儿。 你看啊，绣春刀啊，人家评论说走写实路线，讲的是底层锦衣卫在大时代的悲剧命运，被观众戏称为基层锦衣卫生活实录。 对呀、啊，就是你和他产生共鸣了，他能联想到自己，这是你接上地气儿了。 一代宗师啊，人家评论让人领悟到现实生活中的哲理，所以这就是我们啊对于新版武侠剧的一点小小的希望。 对，我搭档啊是个特别敬业的主持人，他在说话的时候这食指一直扎扎分得特别开，哎呀，这是用的什么功呢？ 九阴、 啊、天哪，你现在还是抽起来吧。 哎呀，好了，我们其实也挺分裂的是吧，一会儿搞笑一会儿好像，哎呀，你对这个中国电视剧在这儿哈、啊、忧国忧民的是吧？ 嗯，主要是你有大情怀。嗯， 我们其实可以选择不看嘛。 啊，不看节目咋做呢？ 嗯，也是啊，我们还要坚持独立的审美路线。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四点勇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明天见。 明天见。 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妖，江山